明天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敢用心，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。我站在屋顶，泪痕霓虹，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，亲爱的，看爱的，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，错爱的，尘爱的，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笑。 的他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，

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